刚刚想到的。展楼兰暗自嘀咕了一下，叶修的这个方案不用多解释，他已经可以领会，这是一个长久之计。但是虽然是大神，但居然直接代替他做出这种决定，展楼兰心里还是有点意见的。这和之前说他小弟说他狗腿什么的性质完全不一样，这种说白了其实还是在玩笑的范畴，而眼下这个那是大神直接帮他把主就做了，这味道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有意见展楼兰当然是要提一下的。 大神怎么没先和我招呼一声啊？ 是的，他要的也就是事先通通气儿，因为这个方案展楼兰很认同，他是不会反对的。但至于这个合作的决定需要他来下，甚至哪怕是前方隔海或是叶希他们，总也不应该大神直接帮他们一展就拿主意了。这次展楼兰觉得大神有些做过界了。 哦，这不就和你招呼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 展楼兰被噎住了。 这就这样答应，然后这事儿就这样接过算了？ 想想展楼兰还是有些不忿呢，他觉得关键还是得让大神意识到自己这种态度。 如果我觉得不合适的。 于是展楼兰如此回道，准备借此拿大神一把。你不是直接拍板了吗？你认为我肯定觉得这个方案没问题的是吗？是的，我确实觉得没问题，但现在我要不同意了，你怎么办？ 啊？你不参加？ 叶修回道，还发了个惊讶的表情。意外吧，惊喜吧，知道不该随便想当然了吧？知道一展的事儿，你不该随便代表了吧？展楼兰这还正美呢，叶修又一个消息已经过来了。 你不参加，以后怎么抢帽子？ 哈哈，也许我有别的办法呢。 展楼兰回道。 哦， 叶修回复着。 原来你有后手啊，这我倒是没想到。那看来以后就是对手了，加油啊！ 等！ 展楼兰有些呆住了，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呀。这还没全回过味儿来呢，工会的系统这边接连收到消息，君莫笑、韩烟柔、包子入侵这三个挂名在他一展天下的角色已经相继退出了，而后唐柔、包子还有陈果和他打了声招呼，就已经准备离开了。 干啥？你们干嘛去啊？ 展楼兰连忙叫三人，他突然已经有些明白了。 误会，这是误会。 展楼兰叫着。三人角色停下，视角转过来望着他，看角色的神情那叫一个冷漠。但实际上此时三人脸上全都是疑惑。 啥呀？发生啥了？啥误会啊？ 展楼兰此时却已经是彻底搞清楚了。大神根本就没有代表他，人家只是代表的他自己而已。最近大神跟着他们工会共同进退，让展楼兰一度忘了人挂他工会的名，只不过是暂时有个工会拿点工会守护之力的属性点罢了，人并不是给他的工会效力来了。双方的身份是平等的，大神所代表的其实是他自己单独的势力，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成立工会，只不过他们的角色现在还记名在一展天下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说这真是个误会，但这误会实在不好解释，是展楼兰自己胡思乱想搞出来的。此时一看人几个角色哐哐哐都退出工会准备过去了，展楼兰立即明白，在那个合作的计划中，他的一展天下被人当作不参加给排外了。 你妈，这能不参加吗？ 照大神这么一搞，小的俱乐部工会可能都会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大俱乐部工会依旧那么犀利，再然后剩他们一展天下，这是当孤魂野鬼吗？这么别致。 展楼兰可不想这么别致，一点也不想。他这一边哎哎哎地叫住了三位，那边却是连忙发消息过去给大神解释，基本就是耍赖一样的口气。 大神，你也太果断了，我还没说不参加呢嘛，我就是考虑一下呀呀呀呀呀。考虑一下？这个还用考虑啊？ 大神回道。 是的，完全不考虑，但刚才我把水打翻在键盘上了，所以有些忙乱，一时间就想多了，现在我决定了，这个得参加，必须的，那还用说吗？ 展楼兰恨不得嗷嗷直叫，让人看到他的习气。 啊，参加的就一块过来吧，这 boss 目前还没见其他工会的人来，就咱们三家先杀了吧。 三家，展楼兰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词儿。果然呢，大神心里根本就没把一展和他算作在一起，他们是两家，是展楼兰自己自以为是了，还当大神是给他们打工来了。展楼兰慌忙率领队伍往 boss 那边去，一边又邀请韩嫣柔和包子入侵重新回入工会，结果却收到系统的拒绝。再一看，刚退出工会五天不能加工会。展楼兰这是急于示好，连这基本设定都忘了。 哎呀哎呀哎呀， 展楼兰叹息呀，原本和大神多好的关系呀，结果让自己这一折腾，这一下可是要有些疏远了。原本挂着他们一展天下的名义，这让什么月云之类的工会看着也知道个好歹呀。现在呢，大神不会已经加入到月云工会去了吧？展楼兰是真有些烦躁了，刚刚系统还提示过一次，退出工会的角色五天内不能加入新工会，他这扭头就又忘了。一展天下一行人到了 boss 这边的时候，叶修和月云工会的会长早谈妥了，有了这样的合作意向，之前那点过节也就接过不提了。两人现在聊得正欢，月云工会的玩家也围上了不少。这是谁啊？这是叶秋大神呐、啊！他妈的，在游戏里遇到了，还不赶紧过来围观摸摸？展楼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大神和月云工会处得那么融洽，那个郁闷，那个心酸呐、啊！都怪自己啊，没搞清楚状态，你瞎琢磨什么呀？ 大神， 展楼兰过来，很有些尴尬地打着招呼。 过来了，那就开杀吧，最后爆出的三家平分，这没问题吗？ 叶修说。看起来叶修这边真叫个身单力薄，但大神的能量是能这样用人头来计算的吗？一展天下和月云还能不清楚大神的加入对团队是一种怎样的提升吗？所以对于对方虽然人少却要占三分之一，两家都没有意见。人虽少却是核心，不是吗？ 这个 boss 你们其实都没杀过对吧？ 叶修问两家会长。 嗯， 月云的会长和展楼兰一点应声。 那就我来负责指挥吧， 叶修说道。两人当然没意见，只不过展楼兰却是知道，其实大神也根本没杀过这个 boss， 但是开荒这种高难度的事情似乎也正显示功力啊。两家工会的人全加起来那就有近四五百人了，全堆在这一片区域里显得热闹非凡，只不过之前在暗黑殿堂的时候大家还是拔刀相向的对手来着，这一转眼就要合作杀 boss 了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关系转换，如果换是大俱乐部工会的话，那是驾轻就熟的，但换作这些参与直接竞争较少的工会玩家还是有些许不适应。更何况杀野兔 boss 搞四个团来真没必要，倒是没准还两团之间发生误伤什么的，反而麻烦。于是到最后是两家工会各自挑出厉害的，拼凑出来了一个团，余下的人直接扩散开去负责警戒任务了。现在没有其他竞争者来，不代表一会儿也没有，不是吗？ 那我们动手。 叶修看看左右，展楼兰和岳云会长当然都在这名 BOSS 的主力团里。 开始吧。 一队，二队， 叶修开始指示了，有时候用声音，有时候用文字，反正这种时候团队频道必须是干净的，用文字也不耽误。战斗在第一线的就是叶修本人的军幕校，左右包子入侵和韩烟柔，斩楼兰五人组也在，他们的水平确实要高出普通玩家一线的，至于团队其他人，那就在外围看机会输出就是，然后时不时接到指示做出调整。陈果的朱烟霞是混在这些人堆里的，此时左右看看，一边是一展天下的人很汹涌，另一边是岳云公会的人也很澎湃，中间是他们星星的人，就他一个，好寂寞。陈果郁闷呢，这工会得赶紧建立起来，怎么也得有个一二十人在这种时候刷一下存在感吧。有叶修坐镇，有几个高手协助，这边丛林守护围棋虽然难缠，但开荒进行的还是极其顺利。从总体上来说，他们虽然不如大工会俱乐部，但要就说这精英小队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再加上有叶修这样级数的大神，工会这种来个精英队那都是被碾压的份儿。野兔 BOSS 被稳稳吃住，叶修精准的判断指挥作用很大，展楼兰等人都是松了口气。有这样的指挥，这个 BOSS 应对起来倒真是挺轻松的，只要没有外人来捣乱的话， BOSS 看来是不会给他们制造什么困扰了。结果怕什么还真来什么，岳云工会会长这边收到消息，他们工会的人在外边发现了昭华工会的人。昭华工会隶属联盟昭华俱乐部，昭华战队在本赛季最终排名第17，显然也是低端战队之一，在这种时候想吃两个野兔 BOSS 心态都是一样的。 很近了吗？ 听到岳云会长说出的消息，叶修问道。 在我们杀到之前应该能来， 岳云会长说。 那就让他们来吧，看看我们的情况，正好方便一会儿说事儿， 叶修说道。